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在咸津北道水灾地区展开紧急救灾活动。朝鲜红十字会派到现场的紧急救灾工作人员同咸津北道红十字支部和正在朝鲜工作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成员合作，努力消除水灾后果和安定居民生活。红十字会把储备的5000多伙份救济物资迅速送往灾区居民。参加紧急救灾活动的红十字会员和志愿服务者一方面在各处开设急救治疗站，展开对灾民的医疗服务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帮助救济物资分配工作。